第92集。进房间后，沈直低头亲许岩，完全靠直觉摸黑走到床边。许岩感觉天旋地转，回过神时，人已经躺到床上。沈直压着他，伸手开台灯，调到最弱的亮度。许岩抬手遮住眼睛，喘着气。沈直把手附上去，许岩立刻绷紧小腹，闷哼了一声，被弄得两腿打颤，忍不住放下手看着沈直，眼睛要睁不睁，雾蒙蒙的。他拉住沈直的领带，沈直低下头亲他脖子，许岩哆哆嗦嗦地把领带扯开点，又去拨衬衣扣子。许岩呼吸更急促起来，不停地舔嘴唇，好像渴得不行了。身前一空， T 恤被沈直拉起来，许岩已经准备抬手配合脱衣服，但沈直却俯身钻进去， T 恤被拱出一个弧度，像个狭小的帐篷拢着他和沈直。沈直滚烫的呼吸直接吹在皮肤上，许岩蹬了两下腿，热得出汗。许岩闭着眼，脸到脖子红成一片，沈直抬起身子亲他，许岩的嘴唇烫又软，简直把沈直当水源，急切地探出舌头，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吞着口水。许岩在床上的反应向来很坦诚，沈直把动作放缓，稍直起身看他的脸。 想我没有？ 很突兀，很不合时宜的一个问题，但沈直想知道答案，想知道他深陷痛苦和黑暗的那几年里，许岩有没有想过他。哪怕这种慰藉来时已晚，他也意欲了解。许岩迟缓地眨了眨眼，点点头。他点完头的那瞬间，沈直倏地加重了手上的力道，又低头亲他耳后。许岩耳朵很敏感。 就到这儿吧，不行了。 别开玩笑。 沈直打开了空调，把许岩的裤子脱下来扔到床边。时隔太久，许岩眼睛都烧红了，茫然的直愣愣的跟沈直对视。他感觉自己的灵魂一半在沈直手上，一半在沈直眼底，总之不在自己身体里。 等一下，先别。 别什么？ 沈直，我帮你好不好？ 不用。 但是我想， 以后有很多机会，今天不用。想直接来？ 沈直凑过去，在他的眼皮上亲了一下。许岩睁开眼，距离很近的和沈直对视。沈直的领带和领口散乱，眼里的情欲不加掩饰，很浓重又强烈。冷静和失控总是在他身上交替上演。许岩的肩膀很缩了一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放松。 太久没有。 你是怎么解决的？ 跟你一样。 后面没试过吗？ 没成功。 成功了也不会舒服的。 许岩不受控制地叫了一声，腰往上挺，眼里沁出泪。他抓着沈直的衬衫，感觉被撕裂又被填满，无数欲望终于得到满足，但还不够。指腹发痒，沈直从许岩的下腹摸上去，最后五指掐住那根修长的脖子， 一点点靠近。 神池。 许岩在轻微的窒息中咳嗽几声，疼痛过去，快意上涌，他抱着沈直掐在自己脖子上那只手，像悬沉在海里抱住一根浮木。 我知道你喜欢哪里，是不是这里？ 许岩被折磨得快要哭了，睁眼时目光涣散，看着可怜。他颈动脉在沈直手心里有规律的快速搏动，有那么几秒，沈直甚至想再用点力掐紧，看许岩的脸因为缺氧而涨红。许岩无意识地叫沈直的名字，像求救又像求饶，快感堆积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，轻轻一戳就会坍塌下来把他压垮。沈直俯身亲他，把许岩的哭声堵在嘴里。 不要了。 好。 沈直问心无愧地欺骗他，任凭还在不应期的许岩哭着恳求。许岩躺在床上缓了好一会儿，撑着手肘坐起来，睫毛湿湿的。沈直顺势抱起他，把他放到腿上，面对面坐着。 痛吗？ 床脏了， 到时候去磕我睡。 沈律师身材真好。 沈直自下而上地盯着他，几秒后他抬起手遮住许岩的眼睛，像被摸到开关似的。许岩闭上眼，微微张开嘴，伸出一点舌尖，很快被沈直仰头含住亲吮。沈直的呼吸一重，按着许岩的腰把人翻压在床上，反剪住他的双手，一手将领带从脖子上摘下，套在许岩手腕上绕了三圈，最后拽住领带的一端用力抽紧。失去支撑，许岩只能用跪趴的姿势，下巴抵着床，整张脸都陷进柔软的床里。许岩的眼泪瞬间被逼出眼角，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，仅仅发出了点哭腔。手被绑在身后，抻不直，几乎有点抽筋。 甚至他 视线里，床边台灯的光晕一晃一晃，像倒映在波动海面上的夕阳。沈直平常话少，床上更寡言，灯光很暗，他沉默的垂眸看着许岩光滑的皮肤和漂亮的身体弧度。 等一下，不行。 这种时候，许岩怀疑沈直家说不定真的有副手铐，挣扎无果，仅剩那点力气也用光了，口水呛得他直咳嗽，十根手指在身后艰难地蜷缩又揪紧。 求你了，我快到了。 没那么快。 沈直料到另一种可能，有了这个想法后他更加疯狂了。许岩已经意识到那是什么，可完全无法面对，就像无法面对沈直手机里的录音。他张了张嘴，突然就很崩溃地哭起来，声音阴哑。 这是什么？什么呀？ 许岩痛苦欲死，难以置信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被他扒下来的那件 T 恤不知什么时候跑到身下，正好垫着，否则整张床垫都不能要了。他 他抽噎了很久，最后绝望的奄奄一息地说， 我打算活着了。 那可以换个死法。